北京时间13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带你听到曾经印象当中的那部电影《海角七号》当中的主题曲，来自范逸臣的演绎，叫做《无乐不作》。 享受起夏天的热，穿越条幸福的河，像座尊大象的蛇，不自量力，说真的有何不可。我想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天气疯了，海水滚了，所以我要无乐不作，不要浪费每一个快乐当梦的天行者。像你这样的天使该有翅膀和名字，该美丽中带着刺，该很认真的属于我一次。当天是空的，地是干的，我要为你倒尽狂热，让你疯狂，让你渴，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天气疯了，海水滚了，所以我要无乐不作，不要浪费每一个快乐世界，知道你是我的。世界末日就今晚来吧，我会继续无乐不作，不会浪费爱你的快乐当梦的天行者。要快乐， 这是来自范逸臣的演绎，叫做《无乐不作》。专辑的文案当中说，这首歌呢是专门为电影量身打造的浪漫爱情的摇滚歌曲，不知道你听出浪漫爱情的味道来没有？继续来分享一下王力宏，这是一首很讨巧的题材，来自王力宏，叫做《星座》。 去写作后，写出真品，天写写手作，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后，金牛双子去写作后，写出真品，天写写手作， 心千变万化。 如果说女人才是与众不同，爱情不会让男人那么的头痛。 那么心动自己记得开口啊，问一问星座才能进攻啊，可惜感情远比星星复杂呀，身在其中换作谁都无法自拔呀，一肚子的疑惑谁能回答呀，爱情正在心中神话呀， 信不信星辰这里 天空把答案都藏得好美丽， 都可以多点信心， 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 谁同意星座话题 来告诉我哪一颗心该怎么搞定， 可是天气阴晴不定， Badam badam badam now dance，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后金牛双子巨蟹座后狮子处女金瓶天蝎射手座，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后牛双子巨蟹座后狮子处女金瓶天蝎射手座，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古老的发明如今疯狂流行啊，是否因为太多人曾为爱伤心啊，不期望爱只是需要幸运啊，宁可相信一切都是命啊，努力研究星座找寻线索，该怎么说该怎么做该怎么掌握，像个学生一样努力用功啊，下次爱情能一路顺风， 信不信星辰这里 天空把答案都藏得好美丽， 都可以多点信心， 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 谁同意星座话题 快告诉我哪一颗心该怎么搞定， 可惜天气阴晴不定， 就好像你捉摸不定。 OK，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 三羊水瓶 没有了，完，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 ，Come on。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后金牛双子巨蟹座后狮子处女天秤天蝎射手座。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后金牛双子巨蟹座 星座问题天 秤天蝎射手座。 继续带你听翻到这首歌曲，来自万芳，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曲目，叫做《收信快乐》。 信箱没有你写着最近的信，街上看不见你多情的人，只有走在晨昏情侣里，我这孤单这另一个早晨，无聊的麻雀停在电线杆上，望着它不明白的方向，靠在阳台上的自己和这个春天的样子，平静是我的向往，三月的温馨已经遥远遥远的过去，五月的一个深夜里我做了这么一个梦，七月的那个午后听到一些你的消息，

的萧敬腾呢，也让人心甘情愿的想要把藤案分给他。这是来自萧敬腾的演绎。而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到陶喆。 吃什么药？吃你刚刚迷上的男女女，忘了自己哪里来要哪里去，离开又可惜。是一种可能，我那么的 神，去思考你对我的真，过程是多么伤害我，结论始终是遗忘。我爱疯了，我疯到自己痛也不晓得，放弃了保护自己的责任，放弃了抵抗脆弱的天分。我不管了，我不管这伤口能不能愈合，选择了你也许是错的人，选择包容了你的不安分。我尊重我的选择，我想 的疯狂，为追求感觉就拼命去闯。Oh yeah, 我们曾太过健忘，来不及珍惜，徒增了悲伤。Oh yeah, 是谁？ 我永远会在身旁。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先来分享一下收录在林宥嘉收录在《感官世界》专辑当中关注我们吃饭的一个问题，看见什么吃什么。 穿裙子的男生，巨压力的女生，中间的众生，我都不用太瘦直接闪团，劲爆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苦的唐僧，吃最苦的懒人，不吃不可能，觉得他们会很什么养分 ？Oh oh oh oh yeah。需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碗大筋好歹不分。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这反正也要加，不管人不想住的样子呀。打开世界不放过一眼。好香哦。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饱就不寂寞。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认识的小孩难骗我。看见什么？吃什么？等什么？你敢吃什么？你就想吃什 也很俏皮的，来自林宥嘉的作品叫做《看见什么吃什么》。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他还有一个歌手呢，他也同样很关心我们的胃口，担心我们吃的饱不饱，吃的好不好，来提醒我们要吃早餐呢。来分享一下卢广仲叫做《早安陈之美》。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之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早

遍秋天的枫叶，幻化成蝴蝶，不停翻阅爱情的词典，这句你改写。原来泪和眼不断道别，未来会实现。你那些爱情悲剧语言，一幕幕上演。我一直等着你出现，直到今天变成了遇见，反复练习的思念也长了茧。在你离开我的那瞬间，你我礼貌的道别，散落满天回忆的碎片，拼不回完整画面。相遇在小巷口那屋檐，你却假装没看见，我们一起有过那情节，被你遗忘在手机里。 献出自己，爱情错过不会再重来，却还是忍不住在夜里反复练习着对白，梦想与现实的无奈，那场不分手恋爱。现在的剩下我和月光躺在房子发呆，你说过缘分强求不来，命运自有安排，你表情不自然，这好像有所隐瞒，谁又是谁的负担，谁又为小三的心酸，连手机借给了他。 天平开始倾斜，季节也变迁，三人把完美你的侧脸，这眺望没变。我一直等着你出现，直到晴天变成了雨天，反复练习的思念也长了茧。在你离开我的那瞬间，你我礼貌的道别，散落满天回忆随便，拼不回完整画面。相遇在小巷口那屋檐，你却假装没看见，我们一起有过那情节，被你遗忘在手机前。在你离开我的那瞬间，你我礼貌的道别，散落满天回忆的碎片，拼不回完整画面。相遇在小巷口那屋檐，你却假装没看见，我们一起有过那情节，被你遗忘在手机前。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到两首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且在某一个时期呢非常红火的作品。再来听听看任贤齐1997年的作品《心太软》。其实他的这张专辑的幕后功臣呢是小虫，他在这张专辑当中独立完成了5首作品，而且呢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部分非常的大众，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口水，但是就是因为歌词很上口，所以一唱就让人很有亲切感。 你总是心太软，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